飞，去飞，听他说话的

再说不出更多的语言，我不愿让你带着我希望的最后一点点生活的繁琐，请原谅我陪你时间少了许多，请相信我真的是在为你活着。我不愿看见你转过去的脸给我，可解释的时间啊变迁，让占有的只剩一点点。爱人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我知道你一直默默地守着风雨中的誓言。爱人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我不愿看见十张留言，因为没有你我将搁浅，我再说不出更多的语言，我不愿让你带着我希望的最后一点点走远。